第183集，是我雇佣的杀手。偌大的会议室里，摆放着成排的桌椅，这种大厅都是用来开会或举办婚宴的。当屋子里只有孤零零的几个人时，就会显得特别空旷和冰冷。仁义站在门口，看着坐在主席台上的两个人，一个是月星谷，一个是白赤城。仁义看过他的照片很多次，所以一眼就能认出来。仁义缓步走了过去。白赤城身材瘦高，相貌斯文儒雅，脸上挂着一副无框眼镜，身上穿着流水线下来的便宜西装，不怎么合体但得体。他的外形完全符合一个化学教授的形象，像每一个在校园里与你擦肩而过的老师。这样的人，谁会相信他是一个疯狂的、变态的、残忍的杀人凶手，甚至杀掉了自己的妻子和女儿？ 白赤城， 啊，任队长，终于见面了。你也早就知道我在这里了，对吧？ 你也早就知道我知道你在这里了，对吧？ 任毅看向月星谷。月星谷表面看上去没有任何异样，甚至没有什么被用枪指着这么戏剧化的画面，仅仅是坐在白赤城身边。但仁义看得出来他的恐惧，恐惧到连坐姿都紧绷不已，眼神不停地闪烁着，似是有很多话想说。 我知道我逃不掉的，全国都在通缉我。 那你是怎么住进酒店的？ 难道我会拿着自己的身份证亲自去前台开房吗？你问这种蠢问题，是为了拖延时间，等龚博士来救你吗？ 你竟然敢这么明目张胆地出现在我面前，肯定是有备而来。哼，恐怕我没那么容易得救吧。他是怎么回事？ 你们不是已经怀疑到他头上了吗？还问我做什么呀？ 没有证据才叫怀疑，要是都知道了，早抓人了。是你让他引我来酒店的？ 是啊。现在几乎找不到你落单的机会。把你手机扔给我。 你用什么威胁我？坐在他身边就能威胁到我？ 白赤城不疾不徐地敞开了西装外套，仁义一阵头皮发麻。白赤城的身上绑了一堆小瓶装的化学剂，用引线连接着炸药。 怎么，你今天是来献祭的吗？ 手机。 仁义将手机放在地上，用脚踢了过去，白赤城捡起手机放在了桌上。 你不问问我想做什么吗？ 无论你想做什么，我们都会阻止你。 这不是问题。 你想做什么？ 你有思考过生命的意义吗？ 我又想宣传你们邪教洗脑那一套了。你听好了，我他妈不想知道你的理想、你的信仰、你的人生追求。我只知道你是个死不足惜的杀人犯，是个连自己老婆孩子都杀的畜生。我阻止你伤害更多无辜的人。 提到老婆孩子，白赤城的表情甚至没有一丝触动，反而胸有成竹地说， 我是在净化他们，你不会懂的。 我不需要懂，我需要你伏法。 仁义的手机再次响了起来，不用看也知道定然是供应线。白赤城扫了一眼手机，划开了通话键，电话那头沉默着，只能听到微微的呼吸声，良久才传来供应线的声音。 仁义，说话。 仁义看着白赤城，刚要张嘴，白赤城已经率先道， 龚博士，我是白燕。 仁义呢？月星谷呢？ 我们暂时没事。白燕身上有不明化学炸弹。 你们疏散群众了吗？应该还没疏散完吧。这个酒店可是有好几百人呢。 警察已经把酒店包围了，你不可能逃得掉。说吧，你的目的是什么？ 我从来没说我打算逃。你看，我身上的东西足够在瞬间把我们三个人都杀死，所以不要轻举妄动，除非你的速度比炸药还快。我要你们的人都撤到一楼大厅，谁也不准靠近会议室。我手机上可以看到监控画面， 不要耍花样。你在三楼楼梯口，左手抓着扶手，对吧？ 好，我撤到一楼。然后呢？ 然后等我的下一步指示。 你到底想干什么？ 你不会懂，你们都不懂。这个世界上有多少被邪恶侵蚀的灵魂需要用火去净化？你也不会懂，在光明神的神威之下，人类的所谓法律和道德是多么的可笑与自欺欺人。 怎么，你还想跟我传教？连你们的邪教头子都失败了。 你就是邪恶的灵魂，你不需要被教化，你需要被净化。火是神的意志，是自然的意志，就像江河要入海，春来要花开，你对抗神，对抗自然，必将受到惩罚。 对抗神，对抗自然，因为我救火。去他妈的，你放心，如果你被点着了，我一定不救。 没错，人类是这个世界上最自不量力的生物。给你举个例子，在动物世界里，摄影师要看着动物狩猎与被猎，不做任何干预，因为人类总爱把不要违背自然规律挂在嘴边，简直虚伪的让我想吐。人类就是这样的双重标准，只有人类在不停地违背自然规律，想要长生不老，想要改造地球，想要掌控其他生物的命运。如果真的不想违背自然规律，就该让火尽情地烧，让水尽情地流，让神的意志传递到所有地方，所有事物。难道你不明白，人类之所以遭受火灾之苦，是因为妄想利用火而被反噬吗？ 有一点我不得不佩服紫嫣，真的，他除了洗脑功力一流，识人能力也很强，他是怎么从这么多正常人里挑出你们这群变态的？哦，赤天使，对，这个变态聚集地。 我从来没有上过赤天使。 白赤诚看着人影，眼神甚至带有一丝悲悯。 你还处在蒙昧状态，无药可救。 仁义没有再理白赤诚，而是转向月星谷。 你也被洗脑了吗？你也是光明神的信徒吗？ 月星谷脸色发青，一言不发地看着仁义。 你为什么会在这里？为什么会跟他们有关系？ 你跟踪我，说明你们已经怀疑我了。 没错，在追查到王敏德之后，通过对他社会关系及资金往来的梳理，怀疑到了你头上。月星谷，19年前是不是你买通了给龚应贤做心理干预的医生，给一个刚刚失去家人的年仅6岁的孩子植入假的心理暗示，在知道事情可能败露后又杀了王敏德灭口？ 仁义怒斥之后，脑中突然灵机一现，想到了一个重要的问题。 不对啊，王敏德19年来都安然无恙，月星谷是怎么知道他们怀疑上王敏德的？ 从时间上来看，可能龚应贤刚查到王敏德这个人，月星谷就动手了。 是调查的过程中泄露了信息，还是有人给他通风报信了？究竟是怎么泄露的？谁泄露的？ 我没想到事情会走到这个地步。 你承认了，你承认是你收买了王敏德，也承认是你杀他灭口。 月心谷僵硬地点了点头，眼睛却不敢去看仁义。仁义一时如鲠在喉，他没想到月心谷就这么承认。也许是月心谷知道自己可能命不久矣，他真的希望所有的怀疑都是误会一场，因为这个人是菲兰的父亲。可是真相比什么都残忍。 那你也知道龚家纵火案杀害龚应贤家人的是谁？ 月星谷闭上了眼睛。 是谁？ 凶手是谁？难道也是你吗？ 夺走龚英贤的家人，将一个无辜的孩子推入炼狱的人，就是眼前这个衣冠禽兽吗？ 是我雇佣的杀手。